你叫细菌也行，你叫小动物也行， 对， 你叫小人国也行， 就是。 那这个东西呢，也是我们人给他命的名，没有他，人就得病，得这个病就好比人渴，你渴能也能渴死， 嗯， 没有他也能死。你看用量虽然很小，但是没有他，他就不反应，所以我管他呢叫催化剂。科学现在承认它起催化作用， 嗯嗯， 所以叫它催化剂。再进一步更形象的来比喻呢，就好比火花塞，它要不点火，不起催化作用，不起点火作用，这个汽油就不着， 嗯， 汽油不着就没有能量， 嗯， 它就没有动力，这个汽车就是死的， 必不可少的， 必不可少。只要这火花塞一点火，就这个小火星能把汽油点着了， 对， 点着了，这个汽车就变成活的，就能跑了， 嗯， 它这个道理啊，完全是一样的， 对。 最早呢，发现维生素是西方， 嗯， 英国过去那个海军呢，它非常强大，它老航海，这个哥伦布哈，那在海上一走都走多少年， 嗯， 他后来呢就发现这个船员呢。在海上就得一种病，这个病就是全身无力，你说他啥原因得的谁也不知道，就浑身无力，然后关节疼痛难忍，就是肌肉也疼，关节也疼，那牙花子牙床肿胀，就是浑身出血，然后人呢慢慢的就死去了。你就这种病什么药都不好使，你是打针啊，你是吃药啊，你做什么手术啊都不行。后来有一次航海，又有十几个船员，他们自己感觉已经没有希望了，因为得上这种病吧，慢慢的就都死去了。 哦， 所以这些船员呢，就要求哈船长， 嗯， 你们就是别我们死了，给我们扔到那个海里头， 嗯， 就说你趁我们没死之前呢， 嗯， 你先给我们放到一个荒岛上， 哦， 路过一个小岛的时候，你给我放在顶上， 嗯， 等你们这个航海完成任务回来的时候， 嗯， 把我们尸体装上 运回家乡， 给我们运回家乡， 哦， 要不然在船上这走一圈都烂了， 嗯， 所以就得扔海里头。这些船员的要求就是别扔海里头，给我们放到那荒岛上， 嗯， 然后呢这个船长吧就明知道他们谁也活不了，得上这种病就活不了，就把他们就放在一个荒岛上了， 嗯， 等这个船远征回来以后， 嗯， 到荒岛去来取这十几个人尸体的时候，结果就发现这十几个人蓬头垢面呢，那胡子长多老长啊，那就是一瞅像野人似的，就往船上跑，那船上的人都吓一跳啊， 就是 就以为这些人都得死掉啊，跑这些人什么人呢，结果一看呢都是他们船员，他们不但没死，活得非常好。你说这下就发现不应该的事儿，应该死了这是正常的， 就是 他说没死呢，这不是奇迹吗， 嗯， 这不是出奇迹了吗，就问他们怎么活下来的。他说吧，就把他们放到荒岛上，他就等着死，但是没死，他饿呀， 嗯， 他也没想说留点粮食啥也都吃没了，他就吃那野果子， 哦， 吃那野菜，吃了吃去把这病吃好了。回去以后吧，那个医生就开始研究，这一研究就发现，就说在海上长时间航行没有蔬菜， 哦， 就是说缺这些营气， 微量营养， 缺这些微量营养， 嗯， 蔬菜里头含有各种微量营养， 哦， 他们在船上呢就老吃面包， 哎， 吃点咸鱼， 哦， 就是蔬菜里边那些个微量物质他们没有，时间长了， 嗯， 身体缺这个东西，就是火花塞， 嗯， 不点火了， 哦， 催化剂越来越少， 嗯， 不反应了， 嗯， 代谢紊乱，所以呢牙床出血， 哦， 牙龈出血， 嗯， 整个呢浑身无力， 引发其他疾病， 就各种症状， 嗯， 就全都出来了， 这也是个导火索哈。 这后来呢经过再进一步研究发现，缺少维生素、微量元素、 嗯， 氨基酸、核酸，就缺少这些个催化剂、营气， 嗯， 你看这中医在几千年前就发现了， 这是构成人体生命的基本物质啊，基本元素。 因为这个英国呀过去它海军非常强大， 嗯， 它航海技术在世界上它是一流的，他总在海上常年的， 这个行程比较长， 航行， 嗯， 所以他每年呢就因为缺这些物质导致他，哦，一年都能死十几万人， 哎呀， 就那船员， 嗯， 海员 巨大的伤亡， 这个损失非常大， 就是 过去呢打针也不好使，吃药也不好使， 嗯， 做手术也解决不了，怎么都解决不了，就把那个柠檬一吃上， 哦， 简直就像灵丹妙药似的，立刻就好，

就是维生素，不是科学造的，你即使你造，你不能把所有的维生素全造出来，你不能把人体缺的所有的量你全撤出来， 对， 你都不能撤出来，你说你补多少，你都不知道缺多少你补多少， 就是 这就有问题，要自然平衡， 对， 人为不能平衡， 交给自然哈， 一切要回归自然， 对， 健康要回归自然 本源， 返璞归真， 对， 人力不能解决小宇宙自然平衡， 嗯， 我们说用科学的办法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只有顺其自然，顺应自然，不能逆自然而行。微量元素也是这个问题，你缺微量元素它也得这些病， 嗯， 这些微量元素呢它也起着代谢调节代谢的作用， 嗯， 维生素也起着调节代谢作用，氨基酸也起着调节代谢作用， 催生催化的作用， 对，酶也起着调节代谢的作用， 嗯， 这些微量的营养就是这个营气。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胃病工作中来，都能做到胃病先防，以病防变。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详情请咨询400-039-8055 400-039-8055。 它都是调节内分泌代谢平衡的作用， 这也是至关重要的， 就是这个0.01%决定你得不得病，你那99.9%不决定你得不得病，只有0.01%才决定你得不得病，病搁哪来的，是搁这0.01%来的，你不把这0.01%解决，你什么药你什么高科技没用， 这是健康的钥匙哈。 我们必须得知道外部矛盾，那是病菌病毒，这是主要矛盾，这是敌我矛盾， 对， 我们解决了内部矛盾，这个0.01%催化剂火花塞营气那不解决，你靠啥科学能把这个平衡解决，平衡不解决那病就自己就能好，它是没有道理， 所以这个治胃病啊得内外兼顾啊， 这个治胃病就是要解决这些个平衡问题，就是平衡 哦， 那么这个0.01%营气叫代谢平衡，内分泌平衡，神经系统平衡，免疫系统平衡，就这些个都平衡，你这个小宇宙才能正常运转，不平衡它就要出偏，要跑偏，你跑偏一点都不行，就像这个地球似的，你离开轨道一点就要出问题，离太阳近点离火星近点都烧死了，都热死了， 对， 就是说偏一点都不行， 对，就像这个一个国家的这个安全也好稳定也好，内部外部都需要方方面面的都要考虑到防范治理。 微量元素呢它的作用一个是呢构成人体骨骼牙齿，你没有磷，你没有钙，你没有铁， 对， 那能行吗， 对，缺一不可， 你缺了这个你缺铁那病就出来了， 人的造血机能就会下降， 那造血机能就不行了， 贫血、 啊、贫血呀、它容易疲劳啊、它皮肤它老瘙痒啊，缺铁的症状是很多的，这个经常性耳鸣就和缺铁有关， 哦， 经常性耳鸣， 尤其是老年人了、或者高血压的病人 头晕 常见、 就老头晕， 头晕， 老头晕， 头晕耳鸣， 头晕耳鸣、注意力就老不集中，你拿啥药能把经常性头疼解决，耳鸣解决，你把那铁一补上他就头不晕了，他就不晕了，你像有小孩生长缓慢，他缺铁他能长吗，他缺物质他能长吗，缺磷缺钙缺铁他长得都慢，有的时候呢容易老疲乏老乏力，这个老疲劳，你缺东西啊，他不点火啊，他不反应啊，没有能量啊，他就没有动力啊， 对， 什么心脏肿大， 对， 心力衰竭，精神失常，你看都和缺铁有关。 所以为啥有些病人呢，或者很多疾病都有乏力这个症状哈、就是因为这个疾病导致内分泌失调了啊，分泌不足够的一些微量元素了，所以就造成这个缺失。 粮食蔬菜里头有没有铁？有铁。有没有维生素？有维生素，微量元素都有。但是我们现在吧，这些东西搁哪来？那可不都是土壤里的。 对。 是我们湿的肥里边的。肥里边有啥？是有这个菌，20%到30%的干物质都是那个细胞。 那你是指这个农家肥哈？ 农家肥， 化肥哈。 所以说土壤里才有，你长期不施肥，土壤里还有吗？ 也会匮乏缺乏的哈。 那年年种庄稼，庄稼就永远吸收不了。那真是永远也吸收不干，吸收不没的话，人类永远不用施肥，它不可能，一年不上分都不行，它都减产。 这个老百姓说这土没劲儿了哈，就这个道理吧。 地没劲儿，那补充 就这么个原理。 那从这一点来说，微量元素也是这个有益菌里边的。 哦， 一会儿咱们就用检测。 哦， 检测就看出来了。 让事实说话。 用事实说话。 对。 用仪器说话。 对。 眼睛能看着吗？ 嗯。 眼睛看不着，你猜能猜着吗？你猜你也猜不着，一切用事实来检验， 科学来证明。 科学来证明。缺铁它就是导致神经痛。有的人吧，那小孩缺铁啊，他有那个异食癖。异食 土啊， 吃土，吃白灰， 对， 吃煤渣。 嗯， 实际呢他体内缺东西，他一吃这个吧，他就感觉特别舒服。 对， 是不是？ 也是一种本能啊。 对呀、啊，那就是本能啊，就好像渴，他喝水就觉得特别舒服。 对， 那道理是一样的。那人哪有爱吃土的？ 就是 爱吃炉灰的，爱吃那煤渣的。所以反应迟钝，这个智力下降，容易呢不安、烦躁、易怒、爱发怒，这些都是病症，都是缺东西。你拿啥药他也治不了，那么呢，把他一补回来，他自己就不治自愈，自然就康复了。 对， 就是你渴大劲了。把水一喝，根本就不用吃药，他自己就不渴了，就好了，就正常了。 就是， 所以这个微量元素，它就起着这个作用。说缺碘，谁不知道啊？那缺碘得大粗脖子， 对， 甲亢，呼吸困难，吞咽都困难。你说缺碘呢、声音嘶哑，有的时候呢就是刺激性咳嗽，那个胎儿发育不全，脑神经障碍。 你看，缺一种元素可以引发很多疾病哈。 对啊，就缺碘，小孩身材矮小，智力伤残，让小孩大脑发育不全。 所以我们现在买的这个精盐呢，都加碘。 对，你要是缺碘，小孩容易得那白痴病，耳聋、斜视、反应迟钝、发育不全。你看，这不就是缺催化剂的作用吗？这不是缺营气引起的吗？这个膏药能治好吗？你不给人补这个，你啥都高药治，那能行吗？治胃病就要解决这个。那缺钙都不用说了，缺钙那就佝偻病、腿抽筋儿、骨质疏松、圆骨病、骨头一折。就我说那周月，你看那个得糖尿病，那个就无缘无故的那腿就折了，那个脚脖就折了，骨折了。一开始医院呢就没理会，拿它当那个单独治，治了一个多月，肝治不好。这一排片呢发现不是单独，是骨折。你看就一个20多岁小女孩，也没摔也没磕的，她怎么就骨折了呢？她就长期吧缺物质，她得的糖尿病，得的甲亢，得的重症肌无力，这些病啊都搁缺物质来的。 再加上服用一些这个激素哈，它加重了它这个不足。 对呀、 破坏， 整天一包一包的能吃激素。你看这个病因不把它找出来，你吃激素，我刚才说你吃云南白药，你吃啥它也不太好的，还能到咱们企业去上班，这哪是奇迹呀？它不是奇迹，这叫正常。就像我之前讲那个刘老板，他老说出奇迹，他根本都不是奇迹，他一补回来他不缺了，不缺了他就不渴了。 就是你认为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一个方法哈？ 他就非常简单，就跟渴一喝水他就不渴了。这这么简单，那哪能叫奇迹呢？ 这就是对症啊。 当你不知道渴和水有关系的时候，多少年都没解决了，用啥都不行，他还一个劲儿渴，而且还越渴越厉害，就一喝水立刻就不渴了，这就叫奇迹。它应该叫正常，这道理都是一样的。所以你缺钙、缺铁、缺啥都不行。那么呢，这个微量营养呢，就是微量元素、维生素，它都参与这个酶系统。酶，人体的酶，他们都参与激活这个酶的作用，他们都有这个作用。你酶要是活性没有，那代谢就全紊乱了，这个酶要是不行。所以就是说这些微量的营养啊，他们都和激活这个酶有关， 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啊非常微妙。 就是营气， 这个镁也是微量营养，但是它们之间吧，全有连带的关系。 对， 牵一发动全身， 就会出现连锁反应。 你就说像缺锌，缺锌就不行啊，它生长发育就迟缓。 男性这个生理功能低下， 那个男性精子没有活力，女性的卵子、精子、卵子都减少，现在科学就检测发现，现代人的精子、卵子，比过去少一倍还多。 哎呦！ 而且活性都不够，年轻人不生育的越来越多， 对，不育症哈， 不育症，这个拿药能治好吗？他就是缺这些物质，内分泌代谢紊乱，就是补上就好，太高药治，所以吧，现在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这个病不是药能治好的，是营养，现在国家提出来了，有专家提出来了，是缺乏营养，缺乏什么营养？中医几千年前就告诉我们了，营气，啥是营气？就是0.01，就缺它，把它补回来，好多病不用治，全自然康复。这个营气的作用，你看就这么重要。所以吧，一缺锌，男的女的这个性器官发育不全，他就不怀孕。你吃药，他缺东西，你吃药能解决吗？你汽车你缺火花塞，你不补上，他能点火吗？你用什么招也不好使啊。 所以养生呢有一句话叫调补哈，他们说调治， 调补， 实际这个补啊听起来很简单哈，但是里边有很多说头，很多学问，怎么补才是合理的，才是科学的，有很多文章哈。 所以缺什么都不行，你缺一种就得多少种病，氨基酸那就更不用说了，你缺核酸那更不行，这些都属于微量的营养，都属于营气， 就人体的精华。 精华，这个酶，有的资料说人体内有1000多种酶，但有的资料说呢，人体内现在科学已经检测出是3000多种酶，还有的说是5000多种。这个酶在体内，它可是一种酶只有一种作用，它跟维生素不一样， 各司其职哈， 跟微量元素不一样。 哦， 它就是一种酶，一种功能，一种作用。 那比方说这个有消化酶。脂肪分解酶哈， 对，他缺一种嘛，他就得一种病。 哦， 你像那个缺锌，他得的病就多了；缺铁，那都得几十种病。他酶呢，缺一种就得一种病，他就一种作用，他的专一性特别强。 哦， 所以呢，这些物质营气一样都不能缺。那我们人类现在呢，逐渐的已经认识到了，现在开始认识了。这个中医说的营气，那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一说微量元素，那很多人吧，都是有点半信半疑，似信非信。 对， 你说有谁看着过呀？只有通过这个实验，眼见为实。 对， 这样大家呢就明白了。 用事实证明。 用事实来证明。我说啊，这里头有微量元素，这谁信呢？怎么能证明你那个微量元素啊？ 看不见吗？ 看不见。用仪器来检测。 哦。 这个就像电笔似的。你看这里有两根铜丝。 哦。 这两根铜丝吧，它的就是一有电，一有导电物，这灯它就亮。这个仪器呢是检测微量元素这个具体的含量是多少。这个呢检测有没有。怎么知道有没有呢？就看这个灯亮不亮。亮，就说明导电了。导电就说明有微量元素才导电，没有微量元素它搞啥导电呢？是不是？对，纯净水为啥它不导电呢？它不亮呢？因为里头没有物质。这个呢就检测具体数值，用数据说话。这个用事实说话。 哦， 用数据说话， 把这两种专业的这个检测设备啊带到我们这个演播厅了哈。用事实来证明。 对。这个呢叫纯净水。 纯净水啊， 纯净水呢，就是啥都没有的，都过滤多少成， 这个还没有开封的哈，新的哈，全新的，没有开启哈， 就是这个纯净水哈，你看， 哦，开封了， 你听着声啊， 对， 咱就知道，咱就拿个瓶啊，看看， 好， 就看看这个纯净水，这个笔放里了， 不亮， 不亮，说明呢里头没有矿物质，没有微量元素，它不导电， 所以它不亮， 那咱们再拿一个矿泉水， 矿泉水不是纯净水， 对，这顾名思义啊， 哎对对， 它这个矿物质含量特别高啊， 哎，你听这个声， 矿物质啊， 你听声，这个是密开封的， 对，我看得见啊， 哎， 这个听众可能听不到啊，哦， 哎，这拧开了， 这纯净的水啊， 哎，拧开了呢，咱们看看这个矿泉水里头这个灯亮不亮？ 这两个瓶子啊，装的水都是等量的哈，其中一瓶呢是纯净水，另外一瓶呢是这个矿泉水哈， 哎， 纯净水这个灯是不亮的， 对。咱们呢，把这个笔再插到这个矿泉水里头，看看它导不导电。 好啊，立即看红色的灯。 哎，这是红了，哎，就说明有电，哎，说明有矿物质， 有矿物质， 哎， 导电的物质， 哎，导电了。 哎， 那么呢，咱们再用那个检测微量元素，它的含量是多少？用这个仪器检测。 哦， 哎， 这个是检测有没有的哈？ 对， 这个是检测具体含量 多少的。 哦， 哎，那就现在呢？就是检测这个 纯净水， 纯净水 啊， 把它放里边， 哦， 开关打开了，看看这是0.03啊，它的含量不是一点没有，含0.03， 微乎其微， 微乎其微， 这是纯净水哈， 对，纯净水。 再来看一下这个， 那再看看这矿泉水含多少？ 好， 哎，它这矿泉水含的少，0.31，那是0.03，这十倍吗？比它多十倍， 十倍哈， 哎，就说这矿泉水不是一个好的矿泉水，你看看哈。这个有一种叫玉石，叫药王玉石烧的水，你看看这个水里头它的这个含量是多少？ 这是第三种水了哈。 第三种 之前我们说到这个纯净水哈，矿泉水。那么刚刚到的这个是 药王玉石， 药王玉石水哈，就是用药王玉石煮过的开水是吧？ 对， 这个就是药王玉石啊， 哎， 黑色的哈， 这个石头含有46种。微量元素 哦， 含有0.73的磁 哦， 哎， 这是天然的， 哎，这是天然的 哦， 把它搁水一烧开，这个微量元素呢就释放在水里了 哦， 哎，这个磁呢就把这水就磁化了 哦， 哎，那么就看看呢这个水这个含的微量元素是多少？ 好， 哎， 哎呦，这个灯啊， 你看这个要比这个亮多了， 更亮一些， 是不是啊？那就比这个更亮了，哎，就说明这个呢。这个水要比矿泉水还好， 这也能体现出来哈。 对， 嗯， 那现在呢， 嗯， 咱搞这个仪器检测， 好， 看看这个数值是多少。 嗯， 现在这个仪器呢，证明它比它亮多了。 嗯， 那它一点都不亮。 对， 哎，那就看看这个，那这个数值是多少呢？这是看这是多少？ 哎呦， 251。就说呢，它是0.03，它是0.31，这个是251，那就是。用仪器检测，这就检测了纯净水里确实没有。 嗯， 哎， 嗯，就是、 你看， 好，给我们做了这个实验哈。首先呢，做的是这个纯净水哈，通过这两种仪器呢，首先这个笔哈，这个亮光笔它是不亮的，丝毫不亮的啊。那么检测出来的这个具体数值呢是0.03，这是纯净水哈，说明它、这个、 含量含0.03。 微乎其微的哈， 就是 忽略不计， 几乎是没有。 那这个纯净水呢，我们不说它是什么品牌的了哈，但我们感觉喝起来挺干净、挺纯净的，实际上它也有弊端啊。 没有微量元素， 哎，啊，这是它的弊端。 对， 啊，就看我们的取舍了哈。第二个呢，就是矿泉水哈，这个之前呢，我们说它的这个数值呢是0.31，这个数量好像偏低一些。 嗯，这是个不正常的， 不正常的。 哎，一般的自来水都在80。左右， 那它应该 有70多， 超过自来水才对哈、啊。 它应该最起码得超过自来水， 对， 它的自来水没超过。说这个矿泉水绝对是假的，你说老百姓上哪看去？说里头含多少矿物质，多少微量元素？ 实验当中，无意当中发现有这么 碰到这么一个 碰到的啊，这是 碰到 随机买水，没想到啊碰到这么一个含量不足的哈、啊，这个是一个个案哈、啊，应该说是。那么第三种呢，就是这个玉石水哈、啊， 对， 药王玉石煮过的水。就是自来水通过这个药王玉石煮的是吧？ 对对对。 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玉石哈，黑色的，跟这个石头是一样的。可能有些听众啊对它不太了解，这个给大家简单的做一下这个说明吧，解释一下。 哎，它这个这个药王玉石吧， 嗯， 它就是跟一般玉石不一样在哪呢？ 嗯， 它含有大量的微量元素。 哦。 含有0.73的磁、 哦、 现在就说 微磁哈 微磁 嗯 把这个药王玉石搁在水里头一烧开之后经过受热 嗯 里边的分子